哦， 有一点告诉各位，我去汉大 check in 的时候呢，入住比较快， 嗯， 但是人多， 嗯， 他们就是效率还不错， 对， 就是嗯，比如说你十二点下午一点到就可以入住了， 哦， 汉大呢，我在 BBC 等了一段时间才入住的，但是你可以在酒店大堂去喝一杯，因为你是住客嘛，喝杯果汁，它是可以给你喝的果汁。 风格怎么样？是很典型的东南亚风情吗？比如说都是木质结构的酒店啊， 对对， 是那种吗？ 对对对，很像，很像，就是。 然后还有那种热带植物小花园，嗯，泳池， 有的有的，它就有一个泳池，但是它那个岛上的布景更像家庭。 哦， 我都有照片，其实我可以给你看一看。 哎，对， 大家想象一下 BBC 的那种感觉，就是椰林，嗯，然后海的颜色也很漂亮， 啊，其实它是有点类似于一个度假村那种感觉吧。 俩都是度假村，风格不太一样，哦，就是有的人喜欢 有名字吗？ 是啊，说 晚上有名字吗？ 有， 哎呦，我最怕这个了， 很多名字 啊，大家一定要 小心小心， 防蚊药。 对对对， 啊， 就是酒店，你看它的海。我早上自己去拍的海， 哇， 这是它没有人的海，哦，这是我，因为现在不是 iPhone 有一张图可以拍九张格式吗？我拍了九张， 是吗？ 对啊，就是它的，哦，你看它没有人，这是它海的颜色，没有做任何滤镜， 对， 非常的漂亮。然后它的那个酒店的结构大概是，你看它，这是它的一个很简单的场景，就这一个泳池，它就这一个泳池，对，你看，就是蓝色的啊， 对， 全是椰林，然后还，嗯，啊，对，还有一个台球，就是那个活动中心有没有乒乓球，射飞镖。然后还有台球， 哦， 哎，还有 fitness room， 哦， 健身房。告诉大家，汉大健身房比 BBC 健身房要高档很多。 哎，这但是星级的问题。 对，嗯，BBC 就是非常的还原，就是感觉你就是很亲切。啊， 就是健身房和小区那个活动中心 也没有那么夸张了， 啊， 就是 没有那么夸张， 有只有两个跑步机， 嗯， 啊，一组几组杠铃，这是他的一个健身房，大家可以听到我擦鼻子的声音，我现在正在过敏。然后汉大呢，嗯，是很现代的五星级的 哦， 因为呢我也是担心呢这一天在海外边玩呢，因为吃东西嘛，喝果都是甜的，嗯，高热量的油炸的，对不对？我也害怕发胖，我没有胖 吗？ 我回来之后 没有没有，都瘦了， 黑瘦黑瘦的啊， 对对对 对，就跟小黑人一样啊。 对， 然后呢就是他们的热带的水果的含糖量是很高的。 哎，其实我特喜欢吃热带水果。 嗯，非常甜，你就吃吧，放心吃，也不会闹肚子，没有这一天都没有往闹肚子。 是的， 对， 我建议大家，如果去很热的地方，一定要吃点椰子，就海岛 果汁， 对， 都喝吃都随便没有问题啊。说到这些呢之后，因为知道薄荷岛也是可以适合浮潜的，它有很多的浮潜 diving room diving center， 你可以去问他们，嗯，其实岛上的菲律宾的当地的服务员英文讲的是可以的，你听得没问题， 是 就这几天英文迅速恢复， 是啊， 根本就没有要交流嘛， 对 吧？ 你要不说英文就没办法， 对啊， 所以有的时候语言真的是靠环境的， 是的， 对，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三个月高阶我跟你说，牛津高阶， 对对对对，华尔街，对对对，反正就是你可以迅速提升交流的这个频率太多了， 是是是， 对吧？ 对，这说说水下资源，因为你去到海岛， 嗯， 海水的颜色， 嗯， 里面的物种，那是必须要去领略的。 跟大家说一下， 嗯， 我其实特别想告诉大家，很多人呢不想去远方浮潜，就觉得我住的酒店，我下面有珊瑚，就在这儿浮潜就好了。告诉各位，这两家不太能满足大家这样一个要求。 嗯，你必须得到深海。 到一个区域才有非常好看的水下的资源。 哎，你看去那个断崖了吗？就水下几十米 了。那个我没去，因为是需要自由潜的人下去。 哦， 我们这种级别的选手呢，就不适合。 哦， 但 是 有这个项目，大家去看，就扎一米，我们有这个就游泳。 大家可以浮潜。 对，浮潜，浮潜呢，就是我在 BBC 浮潜的这个感觉比汉纳呢，就是 BBC 它有一个住店客人免费的一个项目，叫做 Class Boat。就是这个船底下是玻璃的，它可以拉你看地下的小鱼小孩子，然后就游到深海一部分，又看到很多，你可以通过这个地方看到很深的海和很棒的珊瑚，但是需要游到很深的海里去，它是有很多鱼，但是在离海岸近的那部分是很少的。 哦， 明白的意思 了 吧？对， 就 需要拉到那边， 你还是得出去 出海。 对，我之前因为那想起我之前去泰国，那真的是2011年的事儿。2011年去大小皮皮岛的时候，往前走3米以内，就距离海上3米，也就是半米深的水里面，海胆、各种尼莫、彩色的鱼、珊瑚全有。现在不知道什么样了啊！ 我跟你讲。因为这些鱼类赖以生存的是什么？是珊瑚。 嗯， 如果珊瑚存活的好，它们就能生存的空间。 对， 现在涨潮落潮，大家都会去采啊，珊瑚都被采死了，都没有了。那浅海是没有珊瑚了， 对对对， 是一样的。